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网罗全球美景，记录美好时刻。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环球旅行家带你开启全新的旅行时刻。 好比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把内心纯洁的人 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 哎，这不都是那些网红的歌曲吗？好像最近都很热火。 对呀，我每天刷屏刷的都忘了时间了，就特别好听。 我是叶培龙。 我是文杰。本期环球旅行家由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这些歌火了，其实打卡的一些地点也都跟着一起火了 啊，都火了。这些地方山西也不老少。 嗯， 就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些街巷哈，我知道前段时间有很多人在跟这个猪头像去合影， 而且呢那段时间各大新闻网站也都纷纷转发了。大家会去那一条街巷里边去看看猪头像，没有错，你听到的这个猪头像就是猪头的猪头像。 前段时间有一个故事嘛，就说一朋友打车，然后从外地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铁站下车之后，跟出租司机就说我去猪头像。师傅很纳闷哈，哪有猪头像？然后他就拿出那个给师傅看。看完了之后呢，师傅通过定位然后找到了这个地方，原来就在这个府东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哎，停到那儿以后呢，这哥们儿拿上这个手机和猪头像咔啪合了张影，径直走了进去。网红的这个推广力度还真厉害哈。 你知道吗，其实在百度地图上是找不到猪头像这个名字的。所以司机师傅只能通过那个他当时拍到的那些画面还有周围的建筑啊，才能找到说这个地方在哪儿。 对，因为太原呢也是一座老城，有着2500多年的建城历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街巷的命名呢就是之前啊流传下来的啊，比如说什么剪子巷呀、馒头巷呀这些。 对，还有很多啊，包括铁匠巷啊、上马街啊，其实一听名字就知道哪哪都是历史。 对对对对对，那北京就更多了，比如灯市口啊，是吧？ 对对。 然后什么菜市口啊？ 对，都是一样一个意思。 通过这些网红，还真把我们这些城市的老的记忆、老的地标，然后老的建筑，甚至人们的老的回忆呢，都重新就构建起来了。而且对于没有来过太原的朋友，没有来过山西的朋友来说呢，他们很多时候要找这些景点，真是通过网络当中去搜索到的。 是，所以猪头像其实这也就是代表了咱们老太原的一段历史嘛，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遗忘这些历史。 对对对，当然不能仅看这个网红的拍照啊，或者推荐，其实也应该翻看一些历史的内容、历史的书籍，或者多搜索一些跟这些历史啊、地缘有关的内容，让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 对，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说一说这个太原的网红打卡地点吧。 哦，好，来推荐一下。 前两天我记得同事嘟嘟，他带他女儿去了一个非常热火的太原网红泡面小食堂。 泡面小食堂，对，他们家女儿叫做

节目回来啦，怎么样？你吃饱了没？ 吃饱了，吃饱了，可是吃满头大汗。 这个时间应该只够泡好吧？ 没有心急火燎的，基本上半生半熟就吃了。 好吧，好吧，您吃了一碗香香的泡面，做节目就更有动力。 没错，没错，我也体验了一下要到网红打卡店吃面的那份心情，急切的心情。 对，等你真正到了那儿再去吃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同。 除了太原的网红泡面小食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通过网红打卡让它火起来的地方。 对，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城南就有一个 N Life 咖啡艺术生活馆。 就在我们的辐射院西苑，就是学府街长治路往南路东四季酒店旁边。 对， 它就是一进那个辐射院左手，然后你不要往里走，一进门左手小白楼就是。 没错，它这个小院呢，其实跟其他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空旷的两层楼，一层500平，两层加起来1000平，然后加一个小院。要进门的时候呢，通过一个小桥流水跨进去，然后呢，小院里面呢有3把遮阳伞，然后呢配了3个小桌，这就是整个小院外面的一些装饰。进入小院里面之后呢，扑鼻而来的是花香。因为它是做花式的，然后又在做咖啡，就是咖啡跟花兼具在一起的那种香味，就会马上让你觉得非常的清新。 是，就听你这么说，就已经好像有一种蛮清新，然后很世外桃源的感觉了。 对，走上2楼之后呢，空间更加的开阔，它有个小舞台，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在这里做活动，汽车的品牌，还有一些服装的秀场会摆在这里去做。它这个小舞台之上呢，摆了一只特别大的玩偶熊，站起来要比你大。 哇！ 对，你说你就100来斤吧，那只熊呢，看起来 我没有100斤。 Okay, 你看你就100来公斤吧，其实那只熊呢也就150多公斤的样子。 行。 然后很多朋友呢会去那里去拍照，然后上传到网上。那家店呢，也就是因为做文创，然后做这样的这种装饰，然后把鲜花、咖啡，还有时尚人群的这种空间的这种享受放在了第一位，于是很快就通过网红的打卡火了起来。 对，听起来很不错。其实我觉得光咱们俩说还不够有说服力。 对， 所以我们还找到了特别热衷于这个网红打卡的小鲜肉95后的小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感受，我们听听看。 我之所以热衷于这些网红店打卡，是因为我想去探索这些店的餐饮文化和它的一些设计方面的东西。我第一次和 N Life 结缘是小红书上看到了 N Life 这家店，大家分享的照片都是比较高级的，比较好看。因为和我的专业也有一些相关，我学过摄影，我的朋友是在米兰学设计，我们就打算去一探究竟。因为 N Life 院子里植了很多花草树木，所以一进院子有一股清凉之感扑面而来，就像是到了山林中，在夏天真的是非常惬意。院子里有很多伞的座位，我们可以坐在外面喝茶呀，看风景。进去之后，它的一楼左手边是吧台，右手边是一些带有设计理念的服装，它是把餐饮休闲和设计结合起来的，感觉还是挺有新意的。我们点完餐之后上了2楼，2楼的空间可以说是更开阔一些，它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座位，有那种粉红豹比较少女心的风格，还有设计感的风格，然后它还有一些星星灯可以作为背景板来拍照，还是挺适合打卡的。我们大概坐了几分钟之后，甜品就上来了，我们点的是一个桃心慕斯，一个华夫饼，还有白桃乌龙和另外一个饮品。我觉得白桃乌龙还是挺好喝的。我最喜欢 N Life 的是它把设计感和餐饮结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设计师对整个店，然后对它的服装以及设计理念，它的小院啊，然后它的那个绿植啊，整体给人的感觉都像山中早上醒来，然后对着白色的纱窗，清风拂面而来，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我们在那儿坐了大概3-4个小时，感觉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很舒服，很惬意，有一段自己的时光。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点还不顾一切。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 各色网红店等你挑。 没错没错，哎，跟你们九零后在一起啊，真的是赶不上你们的脚步呀。人家这些八零后的老先生，倒是更喜欢图书馆这样的地方哈。 哎， 我们很多人是来这里打卡的。 嗯， 台南市图书馆呢是2014年关闭重新装修过之后，在2017年的10月1号正式向市民开放。 对，我记得那时候开放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了。 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对，嗯。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不光是有借阅看书的人， 嗯， 有很多去做文案的人， 嗯， 有很多去独立思考的人， 对， 甚至还有很多去发呆的人。你知道吗？有一种约会是约会在图书馆里的。 是的。 是你忙你的，我忙我的。然后呢，图书馆忙完了之后，我们出来可以一起去吃饭。 是的。 嗯。 以前呢，我们的生活去图书馆可能会相对比较单一，就是看看书啊，然后去找一些自己需要的材料。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环境自从装修过之后，它就变得越来越惬意了，会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在里边喝喝咖啡啊，然后看一看这些绿植啊，给你一个特别广阔的空间。就是太原市的图书馆在重新装修之后，它那个楼梯是交叉迂回式的盘旋上升， 对， 然后那个顶子上透明的玻璃窗非常漂亮，在大晴天的时候，阳光透过那个窗顶的玻璃洒下来，会特别美，就是有一种唱诗般的感觉， 这就非常的温暖。 对， 所以很多人呢，对于美的想法，包括很多审美的时刻，都是跟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嗯， 你比如说一抹阳光从眼前洒过，可能就会驱使我们拿起手机拍下这一抹从远端透明玻璃处射进来的阳光。 对， 还有呢，当看见所有的人都在伏案的认真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拍一张照片说，嗯，努力的时刻我也在其中。 是的，所以就是在太原市图书馆，大家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网红打卡地，而且很安静，你还可以获得知识啊。图书馆呢，我们是24小时自助图书馆啊，大家可以随时凭借你的借书证进入，然后里边还有很多的咖啡馆啊、书吧呀，都可以供你来在这享受生活。 当然我了解到啊，其实在图书馆里面呢，还有开放的微信服务大厅，就是座位管理，进入到座位系统扫一扫码，就可以在大屏幕上点击入座，然后占用这个座位。 嗯，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去 最爱干这事， 对吧？ 对， 但现在不用了，就提前扫码，进入公众号扫码，然后占一个座位就 OK。 是，所以现在图书馆里也越来越高科技了。 哎，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感谢跑男。跑男在太原录节目的时候呢，专门选择了我们图书馆门前的这个区域位置，然后进行了一期节目的录制。通过他们以及那些热衷于打卡的网红们的传播和帮助，让图书馆很快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借阅地，喜欢的一个跟自己独处的地方。 趋之若鹜，然后跑到图书馆门口，专门去找到明星当时站的那个地方，然后拍一个照，网红打卡嘛，这都明星代言了。 没错没错，您看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了3个通过网红打卡火起来的地方。 嗯， 所以您再来太原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陌生了吧？ 是，而且其实太原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说到的网红打卡地点哈。如果说你有知道的或者你想知道，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都可以在后台互动。 我是叶培龙， 我是文杰。本期环球旅行家由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让我们在网红的歌曲里和各位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腰缠，我让鱼儿嫣然围着追赶，瑟瑟狂散当然万物喜欢，我让天池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重庆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都没得神，住了一群重庆人。男的很耿直，女的很巴适，我不理解海椒他们从来不得吃。重庆有座山。 一提到重庆，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灯火阑珊的洪崖洞，轻轨穿龙而过的李子坝站，还是爬坡上坎的魔幻交通呢？重庆依山建筑是山城，这里是山城重庆，当然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在重庆问路不讲东南西北，只讲上上下下。在重庆回家都要走过99级台阶，都是爬上爬下的锻炼。在重庆啊，前门进去脚下是底层大厅，后门出来也许脚下就变成了数米悬崖了。一条马路，一栋老建筑，一处老街，一座桥，其实啊，重庆的美就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大家好，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欢迎您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网红打卡地。今天啊，蓝天就邀请朋友们到重庆的网红地去打卡吧。 耍得很好的，我们喊他兄弟伙；从小成绩不好的，同学们喊他莽婆。女儿至少趴耳朵，男儿不当方婆。怎么了？我的人有危险，我从后面飞起一脚。吃饭你是黑，上菜要喊小妹。我从小到大，妈妈喊我只喊幺儿，不当猫儿，不当狗儿，不当哈儿。我是黑门黑门黑门跟着你重庆崽儿。 有句话说，不揽夜景未到重庆。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打卡的网红地就是山城重庆的夜景。到了重庆不去领略重庆夜景绝对是一大遗憾。在重庆游玩的时候，您会发现啊，重庆的高架桥很多，坡道也很多，是名副其实的山城。依山而建的重庆呢，就是一座立体化的城市，让人不论站在哪个位置都可以欣赏到一层一层的灯光。重庆的夜晚被万家灯火和闪烁的霓虹灯点缀得梦幻又璀璨，倒映在波光荡漾的江水里显得是错落有致。如果说北京上海的夜景是一种大气，那么重庆的夜景啊，则是一种感动。到重庆，您可以乘坐两江游船，它巧妙地把重庆的山水和闻名天下的重庆夜景结合在了一起。乘坐游船，夜游长江和嘉陵江，犹如是在星河当中畅游。两岸灯火通明，星月华灯倒映水中，江水悠悠，江风轻拂。当重庆夜幕降临，所有形容世间温暖的，所有让人感激生命的词，都成了它的描述。重庆令人神往，重庆是一座风景秀美的城市。正是因为如此，也吸引了很多导演到重庆来取景拍戏。大家印象中的重庆在电影里，而重庆人正在这些电影的故事里。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去打卡的就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取景地鹅岭二厂、十八梯以及解放碑。要说起重庆的鹅岭二厂，这是一个充满文艺和浪漫气息的地方。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电台爱情故事就是在这里开始的。鹅岭二厂文艺是因为它拥有工业风的廊桥、斑驳的老墙，老厂和新锐艺术的结合，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拍摄胶片风格的地方，也因此吸引了无数的文艺青年。